心。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，千年沧桑，游遍了浩瀚星河，宇宙无疆。我知道我爱上了他，爱上了阅读。 读书使人明智，读书使人领袖，拥抱书籍，爱上阅读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因为感情深，我选金世尊。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，更高端的中秋蟹礼，中秋礼金世尊，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，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，52886111，52886111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里面朝字，跟我来您了，这是四位。给这续神，这是南调，这是天管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带。 要喝啥？我在这儿呢。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我、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点啊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，我是季彤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 书接上回，接说这一段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回书说到，镇东侠侯廷夜探万龙藏风岛，巧遇白胡子老头，并且碰上三头骷髅鸟秦凤。那么秦凤嘱咐他了，您回去呢，您别说碰上我了，您都不用说秦凤，您就说碰上一个长仨脑袋的，那人就都知道是我了。他回来呢，跟大家伙这么一嚼舌，古玄真一听，哦，您碰上这人我大概能猜个八九不离十。大家伙说谁呀？古玄真就把这个人大概其的经历这么一说，说我也不是知道特别清楚，这个人可能是桃园陶洞天的老师。大伙一听，哟，那坏了，桃园陶洞天的老师在万龙藏风岛，那他一定得向着徒弟。古道长说也未必，也不见得。说他为什么到万龙藏风岛来，据桃园说，他们万龙藏风岛的人说，他是帮着他徒弟来的，先后一条来圣人了。这家伙在家三阳观张明之赵明真，在家这老爷子呵不可一世了。老爷子听风，且慢，您封赏我什么？高官显爵。不，打住，别乱了，我徒弟副帅，我呢，我资历比他高吧，没了，上面有大帅了，我把轩辕志扒拉开，我来大帅，我这么大岁数我又干不了，您封我个侯爷。您是侯爷，您封得了侯爷吗？您封我不如他们，官职比他们低，我脸上也不好看，官职比他们大，他们以后没法管我。我呀情如居士，闲散惯了，这么着，岛内任意随处给我找个住处，我安顿下来，哎，有事呢您就换我，无事我也不经常的 跟您见面，岛内如有所需，但凭侯爷吩咐就是了。好了，那就多请陶副帅费心吧。陶洞天带老师山前山后山左山右一转悠，号房子全不灵。老头横挑鼻子竖挑眼，靠外的嫌吵，靠里的嫌背，有阳光的地方怕晒，没阳光的地方背阴的地方怕凉。这山上现成的房子看一圈全不整，这还是不想跟我这待呀、啊、好吧，闹油找鞋茬，还是憋着出岛啊。这么办行不行？你炫给我盖几间房行不行？这现成房都不行。那好啊，山上土木石料有的是，您自己，您要是高人详看极地，您找好极地，我派人给您盖。房子没盖好，您就在我副帅府这儿做，我还能时常的伺候您。盖好了房，我给您乔迁，您搬新家。好嘞，那我在山上自己相看极地，就在螺丝湾有这么一块空地。这块空地啊，十亩方圆，四面呢山环围绕，外边螺丝湾绝地，后边万龙藏风岛，你出不去。万龙藏风岛这儿你进不来，四面环山，兵家用兵啊，这地方就死地一块。老头子半山腰一站，这儿好。桃源一条也略通堪舆啊，哟，我师父老糊涂了，怎么来块死地绝地？师父，这块地最好，我找块好地方四通八达。第一，你不让我跟这待着；第二，我就勉强跟那盖几间房，你还不得天天派人跟着我？我自入绝地，先打消你的戒心，放松警惕，我好活动我的。真看上这块地了，哎，真看上这块地了，得嘞，给我师傅盖房。就在这块绝地之上盖了三四十间房，多人伺候老爷子。十亩地方圆的大了，老头自己起的名字叫隐逸山庄，往里边这么一住，那给陶洞天的感觉就是不问岛内之事，侯廷碰上的就是陶洞天的师父晴庐居士燕鹤燕老爷子。你要据我观察呀，这老头大概其跟他们不是一心眼儿，他们师徒之间呀是怎么个关系呢？我也没搞太清楚。燕鹤的这个敌友关系现在虽说不明，总算是有希望。为什么呢？这个万龙藏风岛里边就是一个桃园，这还是个副帅，连着火烧万林庄，火烧岐山县衙，这就把年羹尧烧含糊了。而且年羹尧手下现在无兵啊可用，无将可使，那里边除了桃园还有很多高人喽。甚至于说三阳观这俩老道，这些位全都惧怕，那有一个燕和燕老居士呢，这可能就起到很大作用。大伙儿听完这消息还算比较振奋。年轻人说，您认识这燕老居士啊？古元真说，我认识，认识可是认识，我们俩年轻时候还就认识。可是呢，你要拎着这个身份，他比我高，能为也比我大，那么我跟他又没有什么过多的交往，咱要去找他一趟去也可以，但是要据镇东侠侯老侠客所描述啊，最起码这个老头他能掌握着一条进万龙藏风岛的密道，这是无疑问了。还慢说他呀，给咱们帮忙就是能够指点迷津， 让咱们有一条能够进岛的密道，那就很不错了。总之啊，咱们要找他去，没有什么害处，终归是有好处吧。大伙一听，行啊，即使您这么说了，咱们一块儿去吧。都谁去呀？侯丁说，反正我到那儿是老太太吃葡萄做个小瘪子，我估计你们去了是老太太吃柿子做个大瘪子。为什么你们这几位都拎着比我高，能高哪儿去？到里边所聚者不是桃园，为什么这儿有会宾？那在沙坡底下往上一溜达，桃园带那么些人，带300勇士，惧怕会宾一人就跑了。那么只要有会宾跟着到那儿去，有一股密道能够进入到万龙藏风岛里边，以会宾之能足以震慑桃园，再加几位老侠可以了。但那里边不光光是一桃园，张明志、赵明真厉害，这大家去不敢公然的跟人挑衅，还属于是私探的意思，秘密的去。那么反正我到那儿去，人家哎，就是冲我一摆手，回去吧，去去吧啊，我非要去，人给我送到那儿，我怎么上去怎么下来，我爬了半天山，人家万龙藏风岛里边什么样我都没瞧见，到山边上就让给轰回来了。这还碰上我一朋友，眼睁就咱们几位啊到那儿去，头一二说这闲话人家说咱们得听着，二一二呢就真正进去了。咱都这岁数人了，可不能跟年轻人似的，说着话下意识就瞧了一眼佟林。你要去行，你得听话，这话是跟老哥几个说的，实际就说佟林一人。到那儿去，您无组织无纪律，亮双月，您现在又有宝剑，好阴阳八仙剑，跟媳妇学的，您觉着自己不来呆。您进去了啊，倒是奋勇当先，深入府地，到时候大家伙支援不及，又遇险了，谁去救去？真要说走到三阳观碰人张明志、赵明真，就您佟林这能耐，在人家一对三环套月之下，您连三招都过不去。所以去可是去，忍字当先。那要到那儿，人家燕老居士一拨了脑袋说了进不去，你们这么多人我都带不进去，那倒好办，大伙一块儿回来就落一寒碜而已。人家说能给你们带进去，咱们得进退有法，哎，法出令随，到时候得有一位说了算的。大伙说着呢，拿眼就看年羹尧。年羹尧一瞧，都谁去呀？佟林说：“我自然得去呀。”好，南侠、北侠、镇东侠都去，惠宾得去，古玄镇也去。哎呀，你们要去，大伙儿说服不了佟林呢，这么办？年羹尧一琢磨，我自告奋勇，我去得了。要不咱一块儿去怎么样？您各位看，几位老侠一听，怎么着？一块儿去？好家伙，这是钦差，万龙藏风岛龙潭虎穴，到那儿去没事则可，有点闪失丢一佟林好办，要把年羹尧丢在里头，让人生擒活拿，让人家给治死都受不了。大伙儿谁敢担待呀？哦，这可不行，这可不成。您不能去，我们去。 让二侠侯杰呀带着小弟兄在回灵观这儿保护您，您在这儿等。慧斌一听，哦，侯杰带着这帮孩子在这儿保护他，你们呢跟着我，咱们一块儿去这个万龙藏风岛，到那进得去进不去搁一边啊。这儿人家要派人偷袭回灵观怎么办呢？侯杰带这帮孩子盯得住盯不住啊？大伙儿听也是，也盯不住。那么一大师您的意见呢？我觉着他说这办法还行，要去全去，一块儿去就完了。这几位老侠一听，不成，和尚你这招可不成，这不能听你的。他这个安全是第一的，能不去则不去，不可轻身涉险。连的人一听啊，行了，各位别争论了，既然我已经说出去了，咱们还就去了。你们到那儿也是危险的，我在这儿也是危险的，让你们跟这看着我，咱们办不了事。我跟着你们在一块儿，说要万一再出了危险了，为国捐躯，死得其所，也说不上来啊，谁对谁不对，就这么定。小弟兄们留守在回灵观，剩下诸位老侠咱们一块儿全奔万龙藏风岛。古德爷，您有船没有啊？古元真说，巧了，我还真有一艘船，哎，在一个比较稳妥的地方藏匿着，咱也不知道他一老道啊造船干嘛用，大概是久有进岛之心。说来吧，咱们大家伙吃点喝点啊，休息休息，今夜晚间咱们够奔万龙藏风岛，大伙都坐船去，我这船只啊还不小，几位别露面，都隐匿在船舱之下，哎，大伙藏起来，就我一人啊在上边，这个小道童呢管船，见着这个燕鹤燕了居士，那么我央给他呢领我入岛，咱们偷偷的去上他这个隐逸山庄去，到那儿能不能进万龙藏风咱们再说。大伙说好，就这主意吧。这吃饭吃饱了喝足了，一白天没事休息养精蓄锐，天刚一擦黑，大家伙齐至江边，一瞧啊，船只早已备好，赶紧人家咕噜道啊，让小道童到藏船的地方把船给拉出来，怎么有船还藏着呀，不藏不行。万龙藏风岛跟剑山蓬莱岛一样，是方圆200里之内的船只全没收，人家一开始花钱买全买了，造船之人会造船的招进岛中为岛中服务，说你家里边还有小船你不交，那对不起你，让万龙藏风岛或者剑山蓬莱岛知道抢你的，没收了就，哎，就怕有人呐打岛的时候组织起船只来。这只船呢是古道长藏的，藏的还很隐蔽的，小道童把船调出来，钦差年羹尧、大和尚慧斌、南侠北侠、镇东侠、紫面昆仑侠、童林童海川，大家伙捋顺跳板全都上了船，古德掌命道童把舱板打开，大伙一瞧，木头倒下台阶，嚯，从外边瞧出来台还挺大，赶这底舱啊没什么，空的，就为藏人用。大家伙进去虽然说难以动转，哎，但也都坐下了，就算挤下了，舱板盖好了， 让童儿管着船，四个小童儿，班桨的班桨，摇橹的摇橹，老道跟着一块儿。这船呢够奔江心，天可就完全黑了，这夜航很危险了，白天都不敢擅闯72道螺丝湾，更何况是夜晚之间呢，就有触湿沉舟之险，老道不敢冒进，绕着万隆藏风岛很远的。那么问清楚了镇东峡侯亭遇见燕鹤的所在，大概其的位置，侯亭一描述，古德爷就知道大概在哪儿。为什么？这个地方他走过多少遍了，他熟悉呀。船只呢就靠在江边等着，死等。嘿，功夫不亏人，一只独竹小舟，咱们上文书交代了，一根整竹子抠的，一个人管着，来到了大船切近，离着很远，小舟不走了。古大爷船上答言说，前面小猪舟之上可是燕老居士吗？哦，谁呀？燕鹤听着这个话，心里边暗吃一惊，谁呀？燕鹤听着这个话，心里边暗吃一惊，怎么？很少有人知道我在此处，听声音很熟，恐怕是江湖上的熟人，一时之间想不到我的心头。谁呀？您近前些，您就瞧出来了。小舟再往前行一看，船头之上站着五常身材一个老道。哦，原来是您呐，古玄真回灵道长。听说他在附近有个回灵观，我跟着我徒弟到了这地方没去拜访过，他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，张嘴就把我名字叫出来了。看来老道对万隆藏风岛没少下功夫，暗中调查多次了，如果没认错的话是孤了道吧。不错，是我。燕老居士一向您可硬朗啊。好，成问成问，托福托福。怎么在这儿消遣呢？夜晚之间不在您的道观，为什么不周江畔呢？你们这是师徒爷几个在此做什么呀？专候于您，就跟那等着老居士您呢。你怎么知我在这儿？当着明人不说暗话，您进岛不久我就知道了。知道可是知道，由于万隆藏风岛防守严密，我不能够进岛，不过是有出岛之人，我暗中调查已然访明白您的徒儿副帅陶元陶洞天，把您请到岛中辅佐西安侯。那么现在有剑山蓬莱岛失败英王富昌，由陶元保着已然进了万隆藏风岛，跟西安侯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了。那么我呢，今天见您不为别的，一呢叙旧情，二啊有些个事情打算跟您问问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